蔡百联手故宫颐和园天坛推出特色文创产品，王府井百货大楼、赛特奥莱和双安商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一倍，三家黄金销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8倍。传统节令商品销售火热，老字号推出融合京味文化的月饼礼盒，全聚德的萌宝鸭文创套餐，吴裕泰以茶入饼，为消费者带来口味创新、跨界融合的创意体验。餐饮老字号汇聚月色菜、中秋宴备受青睐，第三方平台交易额同比分别增长40%，其中受到天气影响，外卖交易额同比增长30.7%。另外，北京环球影城荣登中秋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9月20号开园首日门票一分钟售罄，其中外省市购票游客近60%。北京电影节北京展映截至21号中午票房破2600万，室内博物馆推出近100项文化活动。银联大数据显示，旅游售票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 今天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交管部门预计早晚高峰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交通压力较大，早高峰中小学校园周边将出现短时排队情况。 早高峰期间，2、3、4环、东西北5环、东6环、蔡户营南路、建外大街、建国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等道路进城方向可能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通快速、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等将出现进京潮汐车流，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天坛奖评委与媒体见面，分享了他们对于好电影标准的理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天坛奖是北影节官方竞赛单元，本届天坛奖有15部中外影片入围，其中包括3部中国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和《云霄之上》。巩俐曾担任多个国际电影节评审团主席，这次来到北影节，他表示： 我们会非常理性的看一部电影，不会说把自己的情感放进的太多，因为我们要看每一个细节啊。我们都是用积极的态度吧，去对待每部电影，专业的态度。 导演陈正道认为， 这个奖怎么给，它是最有价值的。这个奖怎么给，我们能介绍更多元的电影创作表达，更多元的不同的文化表达，或者是说给市场上的商业电影带来一些电影别的可能性，是我这一次比较多的一个期待吧。 演员陈坤第一次担任电影节评委，对于表演类奖项的评选标准，陈坤表示， 很重要的是要符合导演和整个影片的类型，如果这个表演是真实的存活在这个电影的类型的世界里面，同时他还能感动我的话，我就认为是好的表演。 而演员张颂文认为， 不同国家的电影放到我们面前，它都是表达人类的事情和人类的情感的，只要我觉得能触动到我，在我心目中它就是一个好的电影，情感的共鸣是我评判的第一标准吧。 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7位评委将综合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等方面评选出天坛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10大奖项，最终结果将在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接下来是国内新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昨天召开疫情防控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通报，昨天0点到下午6点，哈尔滨市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3名确诊病例居住在巴彦县的同一小区，其中1例病例是主动到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时发现，另外2例是从菲律宾回国解除隔离的人员，他们作为第1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昨天在主动筛查中发现。 当地已经对确诊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工作，对相关人员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并进行追踪排查，对涉及到的小区进行封闭管理，对病例曾经活动过的场所进行周末消毒和封闭管理。 巴彦县距离哈尔滨市区大约87公里，确诊病例曾经在哈尔滨市区活动。 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昨天发布公告，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开哈尔滨，确实需要离开哈尔滨的，要凭健康码绿码通行，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哈尔滨市的影院、剧院、线下教育培训机构等场所暂停营业。 哈尔滨市的幼儿园、中小学校各年级从今天开始停止线下教学1周，转为线上教学。 国家卫健委昨天派出工作组前往哈尔滨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福建省卫健委昨天通报，9月20号零点到24点，福建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2例，其中厦门市36例，泉州市1例，莆田市5例。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已经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05例。 今年中秋，福建各地民众响应号召就地过节，自觉居家。福建各高校暂停线下课程，开启线上学习模式。 中秋之夜，第14届全国运动会田径比赛迎来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代表广东出战的苏炳添以9秒9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全运会纪录。在游泳赛场，浙江名将汪顺摘得自己的第13枚全运会金牌。于静瑶为北京队夺得女子100米蛙泳冠军。 乒乓球男团迎来巅峰对决，马龙率领的北京队1-3不敌樊振东领衔的广东队，屈居亚军。女团冠军被辽宁队获得，体操男团决赛，江苏队力压湖南队夺冠。 举重赛场，东京奥运会冠军李发斌和陈丽君全都收获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选手贾雄辉以147公斤的成绩打破了男子61公斤级全国抓举纪录，超过世界抓举纪录，但他挺举3次试举都没有成功。 第14届全国运动会今天将进行举重、游泳、田径等17个项目的争夺。举重赛场，东京奥运会冠军石志勇将在男子73公斤级比赛中亮相，东京奥运会冠军吕小军将参加男子81公斤级比赛。 女子200米自由泳比赛将上演高手对决，东京奥运会女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冠军成员张雨霏、汤慕涵、李冰杰、杨俊轩都将参赛。 在田径赛场，苏炳添将参加男子200米比赛，击剑项目奥运冠军孙一文领衔的联合队将在女子重剑团体赛中出场。乒乓球比赛今天将开启混双男女单打比赛的争夺，体操项目将决出女子团体金牌，皮划艇竞水项目也将在今天开赛。 一起来了解国际新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期间遭到的网络攻击次数空前，其中一半来自美国境内。俄罗斯在等待美国方面就此做出详尽解释。 声明同时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完全符合俄罗斯国内法和国际法准则，美方对选举的诽谤是不被允许并且毫无根据的。 尽管当今的医疗手段比100年前有了显著进步，但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在新冠疫情中死亡的人数仍然超过了美国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中的死亡人数。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造成5000万人死亡，在美国造成67万5000人死亡。而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上午8:30，在新冠疫情中死亡的美国人已经超过了67万6000人。 苏丹主权委员会官方发言人苏莱曼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苏丹军队挫败了部分军官发动的政变，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大约有40名军官参与了这次未遂政变。参与政变的军官昨天早上试图控制苏丹国家广播电台，其中大部分人员隶属于装甲部队。 苏丹过渡政府发言人昨天表示，政变被挫败后，苏丹首都喀土穆局势安全可控。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央视网聚焦各地强化管控举措，严防疫情扩散。 中国新闻网关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 北京青年报报道，西城发布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北京环球影城带火文旅消费，荣登中秋假期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 今天早晨7:30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会听到 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千万，居全球之首。北京国有经济“十四五”规划出炉，将科创摆在首位。 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统计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用户平均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时长超过了64分钟。中老年人群的上网行为是怎样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老年人为什么会沉迷网络？离开网络会出现戒断反应吗？社会家庭如何才能让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双减政策落地，补习热度不减，根源到底在哪儿？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活动举行，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关注。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21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一到，标志着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正式进入凉爽的秋季，一年一度的收获季节也到来了。 秋分时节，昼夜温差加大，大家一方面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添衣加被，一方面还要依个人身体状况开始耐寒锻炼，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春捂秋冻。 秋分时节适合吃甘润生津和清降肺气的新鲜水果，如苹果、秋梨、柑橘、柿子、山楂、葡萄、百合、莲子、银耳等。应当早睡早起，可以参加慢跑、瑜伽、太极等轻松平缓的运动项目。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1摄氏度。今天白天在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最高气温28摄氏度，体感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 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天安门广场今天的降旗时间是18:12，明天的升旗时间是6:0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道路不宽，却加装两侧花坛隔离带，临近学校加剧拥堵，家长期待合理化改造。 不减少现有车道的数量，压缩车道的宽度，优化一下这标线的设置。 热线回声：海淀一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安装后没有开通，报到后居民连上安全线。 挺不错，挺便宜，扫码的6个小时4.8毛，一度电嘛，银电，安全第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通州区群芳中二街的市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群芳中二街是一条上下各两车道的市政路。近期为了将主车道和路侧自行车道隔离开，两侧加装了花坛隔离带。路面本就不宽，新建的花坛在两侧又各占用了1米多，这一路段的交通拥堵因此更加严重。对此，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通州区群芳中二街西起云锦东街，东到怡瑞中二路，位于通州区梨园镇附近，是一条长约1.5公里的东西向市政路。市民反映，由于两侧加装了隔离花坛，开挖的坑位在上下行方向各占用了半个车道，加上附近有多个学校，家长送学高峰期拥堵严重。 上学放学的时间特别堵，因为这一条路啊，1公里多点儿，还有一个梨园学校。 就是离儿中学小学都在一起的一学校，然后班级也不少，然后育才学校呢，学校里面学生特别多，一年级二年级差不多1500个孩子，如果放学的点儿就一团粥，就是这个南门，这南门以前有中间会有这隔离护栏、但是现在呢全拆了，总归得有个半个小时或者小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块儿得堵着，给规划出来一个花坛，马路两侧坑还没修理完。 附近育才学校的家长向记者介绍，此前只有路中间的一条护栏，前段时间施工单位将路中间的护栏拆除之后画设了黄色中线，大家原以为可以更加顺畅，但是两侧各开挖了1米多宽的花坛，本就不宽的路面白线也被破坏，加剧了拥堵。 这两边花坛画完了，中间反正车道挺挤的，因为这边还有公交车， 原来的话就这边是双车道的话就不会堵车，这一道基本上全是学校，我们一到下雨天特别堵车， 这儿是离人保健站，周一到周五还有孩子来上这儿打针，冬天或者什么都开车都挤到那门口。 真的，原来中间是一条整整的护栏，就是唯一两侧修了那个花坛之后变成空车道了，你走都没法走。 据公示牌显示，是北京市八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工人师傅介绍，这里要设计慢行系统，开挖两侧的花坛主要用作隔离带，花坛外侧到人行道之间是自行车道，主要为了防止路侧停车。而对于路面变窄，他表示将来路上的标线会重新施画， 标线 重新画以后还是四车道，收缩一点还是四车道，慢行嘛，慢行系统嘛， 设计慢行系统，车道稍微窄一点， 车道稍微窄一点，然后把那个非机动跟机动车道隔离去了。 在学校门口那一段花坛的 那个取消了，车多嘛。 而对于这里的路况以及家长反映的拥堵问题，记者致电了管片的交警通州支队路河大队，执勤民警回复，上下学期间的拥堵问题将继续增派人员疏导引流，但是对施工的隔离花坛是否合理和整个系统该如何规划，还需要咨询市政部门。 路这块啊，它这施工啊，它这是由城管委负责的，因为这路的产权就是城管委的路，是市政道路，它这个建花坛也好，拆护栏也好，它这个施工什么时候是完成，您可以具体去咨询他们。然后作为我们来讲，接送孩子早晚高峰的拥堵的问题，我们可以加派警力去疏导啊。现在这个咱们通州区建了很多这个就是慢行系统，城管委统一改造的，我们只能跟他对接，抓紧时间赶紧把这施工您赶紧完成了。 对于家长关切的路面变窄、行车标线混乱的问题，记者也联系了通州区城管委市政科工作人员，介绍了整个群芳中二街以及附近多条双向四车道的市政路的慢行系统改造规划情况。 首先肯定是咱们不占用这个现有车道，这不是还没完全施工完吗？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之间加一条这个绿色的这个机非隔离带，栽种一些绿植，目的呢是给自行车有一个独立的单独的一个骑行空间。改造原则就是不减少现有车道的数量，你就比如说咱们群芳中二街上下各俩双向四车道，设计的时候压缩这个车道的宽度，优化一下这标线的设置，隔离带也加上了，车道数量也不减少。 而对于学校附近的拥堵情况，城管委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考虑到这里家长送学的停车掉头需求，将会对学校前后100米到200米的距离之内取消花坛的建设，争取规划导流系统。 因为它现在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就是，咱们因为按照工序来说，应该是先做这隔离带进行路面修复，本身它占着车道呢，这现在线有点乱，所以这个相当于就好像看着跟减少了一个车道似的，比以前的通行能力确实也下降了，所以他看隔离带这块差不多建设完了，下一步呢就是修整路面，调整标线，再恢复到以前那个双向四车道，通车就没有问题了。这个目前来说确实交通上有很大影响，学校门口这块的时候这个实际情况吧，咱们也没加这个隔离带，施化一些标线那块又优化了一下，下一步就该做这个路面了。下雨本来我们原计划想应该说在节后天气情况，比如没有雨没有大风，就该做这个路面了。 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在节后尽快完成标线的重新画设，加快路侧其他施工障碍的清理。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施工，科学统筹，便利周边群众的出行。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此前在今年的5月20号报道了海淀区玉和家园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设施建好没能开通的问题。当时居民反映，小区内收紧电动自行车进电梯和上楼充电的管理。从去年10月开始，院内建设了多个停车充电棚，但是迟迟没有投入使用。 我们去年啊，记得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车棚子了，好几个楼都有，就是没有电。有一个小区电池然后着火的事件嘛，我就开始跟物业沟通，也跟充电桩厂家都沟通了，不让通电。 嗯， 那他们也想通电，